在光明星节之际，国际主体思想研究所事务局长及其一行、驻朝经贸参赞团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代表机构成员、第21届金正日花节参加者等外国客人和海外同胞14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向献花篮表示了敬意。同一天，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祝贺团、中国朝鲜族企业家协会代表团、中国丹东市朝鲜族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和海外好友家属瞻仰了两位伟大领袖的铜像。